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天就要想一起听资讯，我寻奇。最新统计，十一假期全国零售和餐饮销售额1.4万亿元，共接待国内游客7.26亿人次，实现旅游收入5990.8亿元。据悉，中国正在研发一种搭载强大激光器的卫星，用于反潜战。研究人员希望能够利用它来准确定位海面下500米深的目标。近日，英国和美国一项联合研究发现，情绪稳定的人年底购物季花钱较多，而神经质的人花钱较少。从2019年开始，意大利将对高考制度进行尝试性改革，将3项高考笔试科目缩减为2项，考试规则不变。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表示，本市各血站已建立了严格的血液筛查等5大措施，确保临床输入血液安全。歌手邓紫棋近日举行出道10周年庆功活动，并庆祝新歌倒数 MV 点击率达1亿，以及个人社交账号破100万订阅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跟着我开始不受爱情跳跃，所有的差遣都要甘之若饴，当他的司机，当他的快递，你我还当他的提款机。跟着我继续不受爱情跳跃，善意的谎言说得面不改色，他什么都好，他怎么都美，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。相处的时3、4、5、6、7，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，愿神仙伴侣跟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。什么都好，他怎么都美，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。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，得意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，放任他碎碎念碎碎抱怨，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，虚实之间飘飘欲仙，爱可以不费吹灰。关于那爱情跳跃3、4、5、6、7，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，愿神仙伴侣愿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。 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，得意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，放任他碎碎念碎碎抱怨，宠得他一颗心柔情似水，虚实之间飘飘欲仙，爱可以永不说再见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你，无论与你相对，无论与你别离，也许将一生的所有爱全奉给你，无论你会继续去等。 Thank you.

我们都知道啊，在香港乐坛当时，除了一些男填词的人之外，一些女填词的人的实力也不容低估。而这首歌呢，就是郭富城的经纪人梁美薇作词，她被称为女版林夕，粉丝们都习惯叫她小美。她往往都能在平凡的歌词里加入一两句神来之笔，让歌曲成为传颂一时的名篇。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由童安格作曲，小美作词，张学友演唱的粤语歌曲。这首歌的歌词通篇都是这个醉字，梁美薇作词人把自己细腻的情感融入在歌曲当中，表达了我们被爱情做迷醉，渴望爱情的心情。

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，攀登到我的顶峰，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。如今，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，看看吧，你们，趁一切还有可能。要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，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，而悬崖的下面，乱石密布。 你好似梦里见到的仙女，温柔貌更娇美，你的歌声似迷人小鸟，明又亮，我心里想你。你比花儿瘦，比蜂蜜甜，令我痴醉。有几多心意归结，原来是一句话，听我讲一声，我一世钟意你。似和暖春风给我吹来无限生气，你好似春雨洒满彷徨心里，叫我欢欣，我只有称赞你。你比清泉秀，比珠露甜，令我痴醉。有几多心意归结，原来是一句话，听我讲一声，我一世钟意你。最初会见意境多美，今也牢牢在谨记。你的嘴角闪过微微一笑，叫我颠倒，我不怯想你。你比朝阳暖，比星月明，令我痴醉。那一天得你真正陪伴左右，听我讲一声，我一世钟意你。 试着辛苦地去了解。

上这风，无情的细雨淋得我心痛，最后一班车像是你的诺言，狠心离去舔舐了我的心。一个人走在冰冷的长街，想起分手前熟悉的脸，淡淡地留下一句，忘了我吧，还有明天。心碎的声音有谁会听得见，记自己。一个人走在冰冷的长街，想起分手前熟悉的脸，淡淡地留下一句，忘了我吧，还有明天。心碎的伤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爱音乐 DJ 迎奇，来自王杰。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。有人说失恋别听王杰，他的歌声就像是一个超强的磁场，一靠近就让人无法忘怀，所以呢，他一出道就惊艳了整个的华语乐坛。当时有人纳闷，为什么王杰的歌那么火呢？一首歌曲之所以动人，只是因为人们听出了自己的故事，唱歌的人还没有哭，听歌的人先哭了。对于王杰来说，感情路的坎坷是苦不堪言的，对于别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呢？ 在独自心痛，那远处的光，似是他的呼唤。昨日是谁留下我这痴痴的心爱，用我最暖的手将你紧抱拥。无论北风怎吹，也吹不开双手，让我风霜的笑面永荡在你心中。但那美景不会经常，为何仍然分离，含泪无语问苍天痛心。谁在独自心痛，那远处的光，似是他的呼唤。昨日是谁留下我这痴痴的心爱，用我最暖的手将你紧抱拥。无论北风怎吹，也吹不开双手，让我风霜的笑面永荡在你心中。但那美景不会经常，为何仍然分离，含泪无语问苍天。你那天真的心仍荡漾在心中，看你沧桑的哭面，恨我的当初，为何偏偏相见一回，但却仍然是分离。原谅我让你独个漂泊。

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，不流动的变成了死湖；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，不成长的变成了空壳。经典久了久，我心期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，也不是永远痛苦，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，等于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，树木要经过长变的四时。 为什么要伤悲？为什么要流泪？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，伴你下一位？你伤悲为了谁？让我开启你的心扉，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。爱我，爱我，为什么要伤悲？为什么要流泪？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，伴你下一位？你伤悲为了谁？让我开启你的心扉，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。爱我，为什么要伤悲？为什么要流泪？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，伴你相依偎？你伤悲为了谁？让我开启你的心扉，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。爱我，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。爱我，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物理学家薛其坤， 那应该说是在我个人成长中最难的一段时间。